宇宙历八百年，新帝国历二年九月七号，幕僚总监西达马林终于回到工作岗位。 对不起，由于个人的缘故，给陛下带来了很多困扰。今后我一定不会再让这种事情发生了，恳请陛下原谅。 西达没有回复莱因哈特对他求婚的事情，那是因为其实他本身还没有做出明确的决定，而莱因哈特本身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尽管每天有忙不完的政务，但是终有处理完毕的时候。这个时候年轻的皇帝变得不晓得要做什么，大部分由艾米尔或卢肯陪他下棋，或是在他们的陪伴之下骑马来消磨时间。 有机会出来骑马休闲一下是很好，但是最近陛下经常发烧，令人很担心，最好不是什么大病的前兆就好了。 我猜想可能是威斯拿朗特的事情给他带来相当大的冲击啊。 莱因哈特不久也厌倦了骑马下棋的消遣，在政务处理完毕之后变得经常外出，甚至去看他以前都不曾表示过兴趣的戏剧、音乐、绘画等等，开始欣赏起这些艺术活动。 说真的，陛下居然会找比登费这种粗人去欣赏古典芭蕾，陛下这个人还真是坏啊。嗯，什么？ 怎么了？ 哦，是这样的，陛下说他要出席这一次的诗歌朗诵会。 怎么会这样呢？照理说这种事情本来应该由麦克林一手包办的，不是吗？在被陛下叫去之前，要是能跟麦克林交换任务就好了。 我还记得那个麦克林他曾经这么说过，他说皇帝本身就是一个卓越动人的艺术品，所以没有必要特意去对艺术培养什么兴趣。他说的这一点其实我也认同，一个统治者他对于艺术其实只要出钱去支援他们就行了，根本没有必要出眼睛或者是出嘴巴，否则只会生出一些哗众取宠的冒牌艺术家，真的这样那就不好了。 米达元帅居然会有这么精辟的见解，那我看这样吧，干脆你代替我陪皇帝去吧，因为明天晚上我得去听从来没有听过的前卫音乐，而且啊，还得陪着皇帝跟他一起听呢。 哦不，我不行了，我有那两个新要塞的事情要处理，而且宇宙舰队的军务现在也越来越忙了。哦，对了，拜耶兰， 是。 这一次我就向皇帝请求，让你陪皇帝去。 您要下官陪皇帝去？ 今后的军人视野涵养一定要宽广才行，虽然说比不上麦克林那么厉害，不过要像格里巴查一样，除了在军务方面之外也要有特别的专长或者是嗜好才行，你应该多学习一下。 哦，是。 哎，这还不如来场战争或者内乱比较有意思啊。 妙拉这句话当然不是预言，不过日后妙拉想起他此时说的话感到怅然无比。 如果皇帝没有办法亲临新领土的话，那么要让罗塔尔造反弑君是很困难的事。关于这一点，我相信次官大人应该也很明白才是。给他一个巨大的饵掩盖他的理智，也就是给他一个绝佳的机会。 说不定是这样，但是给罗塔尔准备这么有利的条件，这样妥当吗？万一那个家伙他真的弑君成功了，那该怎么办呢？ 这个你不用担心，阴谋暗杀皇帝只是一种演技而已，故意做给大家看的，从一开始就会失败，然后从刀口上捡回一条命的皇帝就会下定决心出兵讨伐罗塔尔，这一切都在我细密的计划中。 这样真的没问题吗？ 你要我写誓约书向你保证吗？ 不用了。不过你别忘了，你的生命安全还掌握在我的手里，这一点你千万不能忘记。 我当然不会忘记了，大人。把皇帝的忠诚部下一个个夺走，把他孤立起来，而这位实行肃清动作的大人您，就是掌握帝国实权的人了。如果您愿意让我们帮忙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早日复权了。我现在所希望的只有这个而已。 你别忘了我对你的大恩大德。如果能让罗塔尔掀起叛乱的话，那么陛下一定会怀疑其他将帅的忠诚度。接下来陷害米达，让他跟欧贝泰形成对峙，互相残杀的局面。剩下的只是穿军服的木头人吧。 关于玛丽妇女，您又是怎么想的呢？ 那种小姑娘能做什么事情呢？她老爸除了忠实以外，根本是个无能者，不会有问题的。 您还真是明察秋毫啊。 狼谷的这种想法，其实是被鲁宾巧妙地诱导出来的，然后再让他扩大罢了。狼谷他把鲁宾当成了道具来利用，而鲁宾对于狼谷也是同样的心态。这两者之间如果有差异的话，就在于这种心态是否被对方给看出来了。 就如您的猜测一般，狼谷次官的确跟现在通气中的鲁宾有保持联络的样子。 嗯， 可是不能因为他是国事犯就对他展开调查。不过这样放着不管的话妥当吗？ 怎么样，那个皇帝陛下的忠实臣僚走 了？那个家伙对皇帝根本就没有忠诚心，他想把年轻皇帝变成自己的傀儡，企图掌握银河的实权，是个利己主义者。 意思是你们两个利己主义者联手合作了？ 在利害一致的时候，是的。 这么说的话，现在你跟他都期待有火灾发生了。不过他在适当的规模就会灭火，希望把灭火的功劳揽在自己的身上。但是你就不一样了，你希望那把火能一直燃烧到帝国的屋顶吧。 所以说，当可以看出这个不同的时候，就是要收拾老旧道具的时候了。但是呢，在这之前，那个家伙对我们来说还是个相当有用的道具。 八月底，有个奇怪的谣言开始在新帝都费沙流传，到了九月之后就真的流传开了。 听说新领土总督罗塔尔元帅对皇帝持有叛意。 是啊，罗塔尔元帅非常清楚，以军事力的话是敌不过皇帝的大军，所以他利用视察新领土的名义，邀请皇帝亲自驾临海尼塞行星。他打算呢，在半途当中把皇帝给暗杀掉。 暗杀了皇帝之后，罗塔尔元帅就拥立行踪不明的艾芬约瑟夫二世当皇帝，宣布王朝复辟，然后自己当摄政大臣，独揽政治和军事大权。哼，过不了多久啊，他打算自己戴上王冠登基当皇帝。 皇帝知道了这件事情，害怕在中途遭到罗塔尔元帅的暗杀，于是留在帝都动都不敢动。 听说罗塔尔元帅已经将邀请函送到皇帝那里去了，但是皇帝是绝对不会接受的。 相反的，皇帝会把罗塔尔元帅叫到费沙来质问他。 另一方面，罗塔尔也从他留在费沙的眼线那里听到了奇怪的传言。皇帝陛下即使在费沙也经常原因不明的发高烧，趁着陛下卧病在床的时候，军务大臣欧贝泰元帅跟内务省次官狼谷的专横一天比一天严重，军务大臣宛如宰相一样，而狼谷次官则一副像内务大臣似的，弄得许多人都眉头深锁，闭口不言。还有狼谷次官甚至基于私怨而毁谤罗塔尔元帅，还向皇帝进言请皇帝将元帅召回费沙肃清。另外他还说罗塔尔元帅邀请皇帝驾临新领土，阴谋策划想要暗杀皇帝。 什么？这是什么话？ 陛下那么英明，不会相信狼谷那种小人的一派胡言的。就拿今年春天来说好了，狼谷用那种烂陷阱想要陷害我， 最后不也败得很惨吗？ 陛下的确不会轻易相信狼谷那个小人的一派胡言，但是属下担心的是另外一个人物的动向。狼谷那种人充其量只是一个会赋予术的人偶罢了。 如果皇帝会成为欧贝泰或者是狼谷之类的人的傀儡的话，那简直是龙头蛇尾。我看我干脆代替那个欧贝泰自己挟持皇帝怎么样？皇帝抵达新领土之后，将他留在费沙不让他回去，然后宣布大本营跟宫廷迁到海尼塞来。反正欧贝泰又没有跟皇帝一起来，他又能怎么样？这是我实际把全宇宙掌握在手里的大好机会。不过皇帝当然不会轻易地服从我，他一定会奋力挣扎，想办法夺回他正当的地位跟权力。哼，这样也蛮有意思的。既然要争的话，狼谷或者那个欧贝泰根本就还不够力，他们根本就不够格当我的敌手。有资格当我敌手的人， 大人， 不管怎么样，发出邀请函，恳请陛下驾临新领土吧。 大人，这种时候不适合吧？ 这不用你来说，我可不想屈居于狼谷或者欧贝泰的下风。为了要确定谣言的真伪，也要寄出邀请函，看看陛下的反应如何。 原来如此，如果陛下留在费沙不动的话，表示陛下相信谣言，对大人您可能真的起了怀疑。如果陛下接受您的邀请的话，那就证明陛下是真的相信您。 很可惜的，不是这个样子。如果他不提防我的话，我很可能把他抓起来。这种诡计不像是皇帝玩的，只有欧贝泰或者狼谷才会玩弄这种诡计。要怀疑的话是怀疑不完的，君主跟臣下之间如果彼此疑心疑鬼，互相猜忌不信任的话，那么天下是不会太平的。就像这个春天一样，直接觐见陛下，当面了解陛下的意思才最重要。 9月9号，罗塔尔邀请皇帝驾临海尼塞的正式邀请公文寄到了。你是怎么了，侍卫长？看起来一副心神不宁的样子。 微臣惶恐，陛下，您知道有个谣言在市井流传吗？嗯。 第二天，9月10号，莱因哈特召开帝国军最高干部紧急会议，在会议上谈论到罗塔尔寄来的邀请函一事，莱因哈特宣布接受罗塔尔的邀请到海尼塞去。 最近在宫廷内外流传着一个非常奇怪的流言，不晓得陛下您知不知道这件事？在事情的真伪尚未明朗之前，臣认为您还是留在费沙会比较妥当。 这是什么话？罗塔尔是绝对不可能会暗杀朕的，而且朕也绝对不会怀疑他，也不会怕他。你是想听信那些荒唐无聊的流言，分裂朕跟众臣之间的感情是吗？ 如果罗塔尔那个人想造反的话，他应该会正面堂堂正正地举兵挑战才是，才不会像某个人只会用阴险狡猾的诡计从背后刺杀陛下。 那么至少请您也带一个舰队的兵力过去。 皇帝要到众臣的地方去，如果还带着大量的兵力的话，不是会引起怀疑或恐惧吗？再说皇帝在自己的领土里面旅行，为什么还要带一个庞大的舰队呢？你不要再说下去了，朕是不会听的。妙拉一级上将。 是，陛下。 朕现在命你担任首席随员，准备好之后立刻出发。 遵旨。 陛下。 嗯。 请将臣下加入随从人员的行列。这是一点私事，因为我的妹婿他到新领土总督府出任民事长官的职务，我也好久都没有见到我妹妹了，所以我希望利用这次机会能够跟他们见上一面。 嗯，好吧。 感谢皇帝陛下恩准。 接下来是关于新要塞建设的事情。 接着为了防卫新帝都费沙，最后终于决定在走廊的两端建设新要塞。在新领土出入口方面所建设的是下坦布鲁格， 而在旧帝国本土出入口方面所建设的要塞也决定命名为多莱古罗斯阿多米拉尔斯布鲁格。下坦布鲁格是隐之城的意思，而多莱古罗斯阿多米拉尔斯布鲁格则意味着三元帅之城，这是为了纪念罗格兰王朝六名元帅中已经过世的吉尔艾斯、法兰、施坦梅兹等三位元帅而命名的。 三元帅之城，多莱古罗斯阿多米拉尔斯布鲁格，这个名字念起来好绕舌。如果再死一个人的话，那么要塞的名称就要改成四元帅之城了。 随缘的事情是非常高明的攻略法。 哪里，正面攻不下来的要塞就从侧面攻击，这是用兵的基本。再说从迁都以来我都没有参加过任何战役，已经闲得发慌了。 我还不是一样，这种时候我最想跟着陛下去，可是为什么陛下不愿意带我去呢？真是遗憾。 如果是要跟罗塔尔元帅打摔跤的话，那么陛下很可能就会带你一起去了。如果这次的旅行不是平安之旅的话，那可就麻烦了。 我才不会去跟罗塔尔摔跤呢。 不过很意外的，这次马林伯爵小姐竟然留在这里。 听说她的身体不太好，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像今天的会议她都请假缺席了不是吗？ 我的身体一直都很好啊。 是是是，我知道，连个小感冒都没有过。 我大概可以猜得出来你在担心些什么。今年的六月，杨威利在前往会见皇帝的途中遭人暗杀，你一定很担心这个悲剧会不会重演，对不对？ 你说得很对， 一度成功的事一定会有人去模仿他。 可能的话，我非常希望皇帝能够留在费沙不要出去。不过既然已经到这种状况了，如果现在终止了，反而会让其他人往坏的方面去想象。 没错，不过这件事情真的很诡异，已经有那种谣言在流传了。就皇帝的个性来看，他是绝对不可能就此守在废沙里面。如果这是看穿皇帝这种个性设计的，那么这个诡计可能超乎我们想象之外的毒辣。 如果这是陷阱的话，可能是像上一次一样，是那个狼谷搞的鬼吧。 恐怕在某个形式上跟他一定有所关联。但是就算狼谷有策划阴谋的能力，他也没有组织跟实行的能力，幕后可能还有什么人。 你是在怀疑军务大臣欧贝泰是不是？ 不，这次的事情应该不是欧贝泰所策划的。如果是他的话，他会跟陛下去，然后把自己当作诱饵，诱发出罗塔尔的激动，这么做比较稳当确实。不过那小子说不定会利用状况打出什么令人意外的牌，绝对不可以大意。但是一般阴谋家不太可能拥有如此庞大的战力，带着50艘或者是100艘的舰艇去的话，应该就可以压制得下来才是。而且这样对罗塔尔也不会造成太大的刺激。 你说得很对，不过问题在于陛下的心态如何。 我会去向陛下恳求的，如果是这种程度的数量，相信陛下应该会答应才是。除此之外，我会把宇宙舰队集结在隐之城要塞的宇宙空间里面，以备预防万一。 这样我就安心多了。 总而言之，妙拉一级上将，陛下的安危就交给你了。你要跟鲁兹协力合作，平安地把陛下带到海尼塞去。 我一定会尽力而为，但是结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不是吗？ 是啊。 马林小姐，朕这个月的下旬就要到新领土去了。 这个我听说了。 我看这一次你就先留在费沙吧。 是。 另外还有，希望在朕返回费沙之前，关于前些日子的事你能够决定出明确的答复。哦，当然，前些日子的事指的就是朕向你求婚的事情。还特地如此加以说明，也可以看出莱因哈特的不成熟，但是莱因哈特是认真的。这个时候西达也不宁觉得得救了，因为莱因哈特原本就是专制君主，如果他想要的话，可以无视于西达的意愿，随心所欲做他想做的事。这时西达心里的天平往某个方向深深地倾斜过去。 陛下， 陛下，祝您一路平安，顺利归来。 希达察觉到自己欠缺集中力，没有什么精神，未能跟着莱因哈特一起去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另外，他认为罗塔尔谋反的流言只是上一次流言事件的翻版罢了。可是他会这么想，或许也表示希达本身的智力已经显得有点失调了。此外，他也非常信任这次随行的妙拉等人，而且希达本身也还有一些事情要做。 趁这个机会去觐见格蕊华大公妃殿下吧。 就这样，9月22号，皇帝莱因哈特为了视察新领土出发前往海宁塞。新领土总督罗塔尔元帅此时也非得准备欢迎皇帝的到来不可。君の悲しみは君だけのものか、君の背負う孤独は君の命限りか。確かに勝手に産み落とされた命、意味も価値も与えられないままに、君の一生は宇宙の一瞬の粒けれど、その輝きは全ての星に届く。時代の架け橋、精一杯の命、虹の色を超えて光投げよう。 前往海尼塞的途中，莱因哈特一行人经过乌瓦西行星的时候遭到某些人的攻击。如果是驻留军全体造反的话，那么真的是罗塔尔下的指示吗？莱因哈特心中充满了疑惑。下一集，银河英雄传说，乌瓦西事件。 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